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五章，兴趣。李雨锦工作估计很忙，那一日暂时回来之后便又走了。本来计划是周日三个人去逛超市的，因为李雨锦走了，就成了李琴书和袁子峰的二人世界。袁子峰逛超市的小执念终于实现了，李琴书笑意盈盈地嘲笑他。 你那天喝醉了酒，一直喊着要去逛超市，人超市都关门了，你在超市门口啊砸了半天的门，有这么喜欢逛超市吗？ 袁子峰脸红了。李琴书也不抓住这点不停的嘲讽，点到即止，反倒是袁子峰没忍住开口问道， 我真去砸门了？ 骗你的，你只是在嘴里喊，没有付出实际行动。 袁子峰松了口气，李琴书吃得很轻的，蔬菜和水果是他买的最多的，但也没阻止袁子峰一直往购物车里装肉，反而还主动问他要不要吃糖醋排骨。想到那日咸死人的西红柿鸡蛋面，袁子峰不由得有些担心，这糖醋排骨是会甜死还是会酸死，但他还是很认真的点头。 嗯，好啊。 李琴书拿了一堆排骨，袁子峰阻止他。 哎，不用这么多吧，吃不完的。 多的放进冰箱，阿锦也很喜欢吃这个，等他回来了还能再做一次。 袁子峰心里有些不大舒服，推着手推车半晌不说话，直到李琴书开始挑毛巾了才开口道， 李琴书，你跟李雨锦认识很多年了吗？ 我想想啊。 李琴书居然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， 从高一一直到现在得有13年了吧。 哦，他也就比我早认识你2-3年。 心里居然有一点不爽， 这有什么好比的，哼，不是你小舅啊，我和你指不定到现在都是陌生人呢，所以说你要待你小舅好一些，他这个人啊就是不怎么会表达自己，其实挺心疼你的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 行了行了， 袁子峰一听他这说教的口气就很烦了， 你怎么跟我爷爷一个样啊？我跟他关系如何我自己还能不知道吗？他对我好或者不好，有谁能比我自己更清楚呢？ 你现在还小，等你长大了成熟些了你就明白了。 他叹了口气，垂下眼睑望着购物车里装得满满当当的东西。 唉，这世上有太多的事情身不由己，也有太多的事情你只能埋在心底说不出来。 我不管什么身不由己，也不管什么埋在心底，我只知道做人而已，没那么复杂，痛痛快快地活成自己不就行了。 李琴书望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，步伐顿了顿，苦笑了一声。 两人足足买了两个购物袋的东西。袁子峰一口气本来打算提两包，硬是被李琴叔要过去一包。袁子峰看他手被勒得红了，不由气短， 又提不动，逞什么能呀？ 哎，好歹是长辈，我能让你提吗？ 这话刺耳得很。袁子峰迈开步伐往前走，李琴叔忙跟上去。超市离家不太远，两人没开车，来时轻松得很，回去时却有些恼人了。两人走了会儿，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，李琴叔突然停住了步伐。袁子峰说了半天的话都没得到回应，奇怪的抬头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微挑了挑眉。 哟，我还以为厉雨锦真是认真工作去了，合着也是去勾搭小姑娘了。 学校门口有家全国连锁奶茶店，厉雨锦斜靠在门上，低头和对面的小姑娘说着些什么。两人看了有一会儿，奶茶店的店员递了杯奶茶给那姑娘，厉雨锦付完账，两人并肩往外走。袁子峰发现李琴叔下意识扭头要走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不远处，厉雨锦已经看到他们俩了。 哎，愣着干什么？ 袁子峰觉得现在这情景有些奇怪，但到底是哪儿奇怪，他也说不出来。跟上李琴叔的步伐，又扭头看了一眼，发现厉雨锦和那小姑娘已经往和他们相反的地方去了。厉雨锦似乎也没打算凑上来打招呼，这就很奇怪了。此后的路程，李琴叔便显得格外沉默了。袁子峰绞尽脑汁地找着话题。晚上，李琴叔做糖醋排骨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味道居然很绝。糖醋的味道和排骨融合得很充分，每一份佐料都把握得恰到好处，比外面那些个餐厅做的还要好吃。袁子峰不由瞪大了眼睛道：“ 啊，怎么这么好吃啊？”“ 哼，那就多吃一些。”“ 嗯。” 袁子峰又往嘴里塞了一块排骨。李琴叔在沙发上坐下了，电视机里播着新闻联播，他咔嚓一声咬了口苹果。 你晚饭就吃这个呀？ 嗯，也不是很饿。 袁子峰皱了皱眉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他三两下将糖醋排骨吃个干干净净，然后去玄关处穿鞋。李琴叔一边收拾碗筷一边道：“ 要出去啊？”“ 马上回来。” 袁子峰关上了门。李琴叔把客厅里的电视声音调到最大，洗完碗筷之后，他给多肉植物浇了很多的水，站在窗边发呆。屋子里有人声，倒也不至于太过冷清，只是那新闻联播里的声音越是嘈杂，就越显得这偌大的空间冷清，而他孑然一人。李琴叔在杂志社工作，勉强混到了主编，平日里工作也很清闲，没事做的时候总是在屋子里看书或者发呆，也无人打扰。只是今晚似乎有一点不同，他呆坐了会儿之后，钥匙钻进了门孔，袁子峰的声音响起来：“ 李琴叔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” 回头看去，那小孩脸上的笑容好像被太阳拂过，带着些不自觉的暖意，一双黑色的瞳孔中盛满了日光。“ 什么？” 李琴叔下意识地问道。“ 嘿，冰激凌。” 袁子峰换上拖鞋往屋子里走。“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玩意儿了，十年过去了，你这口味有没有变啊？” 袁子峰把冰激凌递到他的手里。“ 嗯， 草莓味的。 冰激凌有些凉，放在手里将他心里的烦躁压下去一些。李青书怔怔地望着，一瞬间像是回到了他的高三。冰激凌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说是常见的事物，和李玉锦一起为高考奋斗的日子，到了深夜，每每坚持不下去，他都会吃个冰激凌刺激一下自己，然后继续背单词刷题。李玉锦那时候也常给他们。 你那时候才8岁吧？你怎么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常吃冰激凌？我8岁的事情，现在只能想起来一些片段了。 哎，告诉你一秘密啊，我有一个特异功能，发生在我生命里每一个片段，我都能把每一个细节记得一清二楚。医学上把这种特异功能称为超忆症。 李琴书拨开冰激凌的外包装，盯着异常认真的袁子峰笑道： 哼，你认真的我都快信了。 是真的，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 骗我好玩？ 袁子峰叹了口气： 你要是真的有这项特异功能啊，你就不会6科只考2位数了。 袁子峰盯着他翻了个极大的白眼，往回走了。 爱信不信。 李青书一口咬下冰激凌，草莓味的香甜在唇舌之间弥漫开来，之前的那么一点不开心顷刻间全都烟消云散。因为李琴说的那句话，袁子峰难得的在上英语课的时候翻开了书，认真的听了几句。当然他没坚持到这页讲完，就又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这些单词每一个他都熟悉得很，只是听起来太无聊了。谢廖东见他睡觉，总算是放下心来，松了口气道： 哎呀，老大，我还以为你要改过自新，洗心革面了。你要是改过自新了，剩我一人复读复读再复读，那我得多孤单呢，不是？ 袁子峰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： 闭嘴！ 哎，你那天和那……叫什么来着？李琴书去逛超市了吗？ 谢廖东翻开一页英语书，做了个样子： 没，但第二天去了。 你知道你现在的表情像什么吗？特别像我初二那年情窦初开，每天都傻笑的样子。我他妈看你谈了7、8回恋爱，没一次是像这样的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啊？ 袁子峰顿时觉得鸡皮疙瘩爬了满身，声音一点也没压，扭头就道： 你有病吧？我怎么可能对女人不感兴趣啊？ 全班安静了一瞬间，几乎所有人的脑袋都回头望向袁子峰和谢廖东。谢廖东都想钻地洞了。 我们俩演戏呢，演戏呢。 滚出去，别在我的课堂上讨论情情爱爱的事情。 袁子峰翻了个白眼，起身就走，面上看上去淡定得很，但心里却有些不太是滋味。 对女人不感兴趣？不会吧，我袁子峰怎么说也是对着女人能起反应的人呢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哟。